上全世界上亦都有一本法力无边的书，叫霍洛瑞斯天书，内容是一些符咒和图案。传闻说这本书是巫师在招灵集会过后太阳升起之时，用黑鸡毛写在牛皮纸上，而所用的墨水一定要是集会时的圣酒。很多人认为它是本黑巫术书，因为书中竟然叫人食人肉。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六，巫术。 好啦，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魔星岭四号。咁喺包入面咧，仍然有云海同埋阿祖喺度咧。我哋讲紧今日咧系一个关于巫术嘅事情。 冇错冇错。咁因为海地嘅问题咧，所以我想讨论翻巫术啦。咁头先讲到啦，咁1791年嘅时候咧，咁因为海地人咧就群起反抗法国嘅殖民地啦，咁啊建立咗自己国家。咁佢哋建立咗自己国家嘅时候咧，咁点解即系喺美国嗰边嘅 Pat Robertson 系 佢呢个作为福音派嘅牧师咧，佢就强烈谴责呢班 讲一句好唔负责任嘅说话， 系啦，话呢班海地嘅居民抵死咁样。咁因为佢话咧，当时咧喺独立嘅时候咧，咁咧就海地人咧就进行咗一个复都教嘅仪式。 嗯， 即系又跳舞，又喺度洒水，又喺度拜，即系好典型。你幻想系类似非洲嗰种形式嘅，即系所谓巫术嘅， 好似围住个火堆喺度呼哈哈。 类似，但系都唔系 exactly 系咁，因为佢有好多即系渗透咗好多唔同嘅文化啊嘛。咁就跳咗一个即系所谓嘅复都教嘅仪式，有好多复都教嘅牧神嗰啲叫祭司啦，去做咗一个 involvement， 咁即系个涉及里边嘅仪式里边做一个所谓嘅庆祝啊吓。咁而阿 Pat 咧就话咧，佢哋喺呢个仪式里边咧就承认咗呢个国家咧系由复都教嘅所谓嘅神灵咧就去到建立嘅 守护住， 即系当然佢哋唔系叫神灵咧，叫邪灵啦，佢哋眼中叫做。咁而仲要系咧，佢觉得因为呢样嘢咧，其实佢哋系同魔鬼达成咗个协议，系帮佢哋赶走法国人嘅。佢话如果唔系魔鬼帮佢哋咧，佢赶走唔到法国人嘅咁样。我真系心谂奇怪啦，咁法国人唔通即系代表上帝？大佬，你做奴隶买卖，咁系咪代表上帝先？即系呢个真系好奇怪讲法啦。系两件事嚟噶。咁好啦，咁佢当系咧，即系呢班海地人嘅祖先咧，就系同魔鬼达成协议建立呢个国家嘅。所以点解咁多年嚟咧，佢都系全世界最穷嘅国家？因为咧系不受上帝嘅保护嘅，等等等等等等，咁就当然有好多救援组织或者好多其他嘅所谓嘅人士就开始抨击佢啦。 即系作为一个嘅牧师，佢能够讲出一句，有一班人无论佢做乜都好，佢系唔得到上帝嘅保护。我觉得呢个牧师自己本身都有好大嘅问题。 喂，美国咧， 吓、啊， 即系好多牧师讲嘢系吓死你的。 即系佢系咪传紧教咧？即系就算唔好话天主基督教都唔会用咁嘅教义啦。 唔系， 上帝唔爱你，即系我觉得唔可以咁讲。 有好多美国基督教团体嘅牧师系讲嘢系即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噶。第一，但系仲有大把信众跟佢，甚至出现咗好多丑闻嘅牧师，过咗十年之后又重整个新嘅教会，又系数以千计人跟从佢噶。 有的确大把传。 系咯，咁你话呢啲系咩道理？我就唔好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讲咁样嘅说话，令到好多人不满。就喂，大佬你有冇搞错？而家人道救援，你就话人哋抵死，因为佢哋信服道教，同埋因为佢话，因为你二百年前同魔鬼达成协议，咁好啦，其中有一个睇唔过眼嘅传媒咧，就系、是、呢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啦，咁佢就话喂，大佬，而家讲紧文化，你又话你系邪教，佢就喺呢件事之后，大概十几日之后啦吓，咁就揾咗一个对海地文化好有研究嘅人咧，做一个访问，佢喂呢、這个牧师咁样讲，我你点睇啊？咁当然佢好不满呢个牧师讲嘢啦吓，佢就话系佢讲嘅。事实就话当时咧独立嘅时候咧，真系复都教嘅，即系复都教牧师有 involve 呢个独立嘅所谓系宣言啊，或者独立嘅仪式咁等等。但系同所以你话乜魔鬼协议冇关系噶、哦，吓咁仲要。但系咧，佢讲咗个 point 几好笑嘅。佢话喂，我哋应该多，佢系美国人嚟噶。佢话我哋应该多谢海地人啊。佢话嗰个记者问点解啊？佢话喂，冇海地人赶走法国人，可能我哋而家美国大陆啊系属于法国嘅殖民地嚟噶，即系佢咁样讲啦吓。咁所以我哋。未必認同佢咁講，但係佢就話同呢個宗教或者係所謂報應係冇關嘅嚇。咁所以我就諗啊，不如我就討論一下復都教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嚇。咁好啦， 头先我唔知道你对于佛都教个认识有几多啦。 我认识唔多真係。唔多係咪 咁，但係呢你知道而家喺现代嘅二三十年嘅荷里活文化里面呢，因为某个程度上喺美国有好多佛都教嘅难民啦、或者係黑市居民，其实喺美国住咗好多年嘅啦嘛，你知啦吓。咁亦都佛都教嘅文化呢，其实喺新奥尔良即係 New Orleans 嗰边呢就係好盛行嘅。OK。不嬲都好盛行㗎。 哇，呢咁又好邪门喎、啊。 点解呢？你想起那个台风啊？ 是啊， New Orleans 在三年前定四年前又是有一个超级大台风令到整个 New Orleans、 你不可以叫 New Orleans 的、因为法国佬很怕别人这样读的，他、这个法文所以叫读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法国人好敏感的、 对不起、我惯了 不知道有没有法国人听我们节目 新楼什么凉、 新奥尔良， 奥尔良即这个地方又是这么邪钉的，那时候哇，好大件事，即又系你一冇谂佢喺美国会发生 咁死人咁多， 即系好似系一个冇被保护嘅一个地方咁啊！真系， 但系当然我唔会将两件事楞埋嘅。 当然我亦都唔会话系上帝唔保护啦，只不过系美国嘅政府无能嘅， 冇错 呢一方面。 咁、因为喺美国其实好影响佢一啲嘅所谓小众文化嘅，所以咧头先讲就话，二三十年嚟咧。有相当多嘅荷里活电影同埋电台电视嗰啲节目呢，其实都系有啲讲緊佛都教嘅文化嘅故事系摆咗落去 嘅。 包括咩呢，讲出嚟呢你一定会觉得哦，原来呢啲系源于佛都教嘅。包括咩呢，包括丧尸，即系 zombie 呢、zombie 所有嘅文化就系源于佛都教。即是话死咗个人突然间翻山，但系冇思想行为，好似丧尸咁咬你，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丧尸嗰啲咧。 复活嚟把鬼 喺。诶，嗱，一阵就讲俾你听，zombie 喺海地嘅复都教系爱嚟做乜噶 ？OK， 咁啊，丧尸嘅文化咧就系、源于海地嘅， 系， 亦都系源于海地嘅复都教嘅。第二，你知唔知道好多电影吓攞住个公仔出嚟？隔你个心你又痛，隔你呢样就 茅山术， 类似啦，即系似系我哋茅山术嗰啲，或者似东南亚嗰啲所谓巫师嗰啲用具咧，一个所谓公仔， 攞隔你个头就头痛， 系啦， 你个手就手痛， 系啦，呢、這个其实都系。即係當然有好多國家都有類似嘅文化，但係都係源於呢、這個 我哋中國都有㗎， 係絕對有 打小人就係其實 咁啊，唔係呢個咁啊所謂嘅文化就嚟自海地嘅， 係 咁呢兩樣嘢，其實你諗下幾多電影同電視係講過無數次啦， 源於佢嘅， 源於係佛都教嘅，咁但係當然佛都教嘅。嘅創立咧，佢又唔係本身係佢自己突然爆出嚟嘅嚇。咁佛都教其實係點樣出現嘅咧？就是、因為當時咧，法國人咧就喺非洲西非就攞咗好多，捉咗好多唔同嘅黑人咧，就做奴隸啦。就一船一船咁運咗過去海地啦嚇。咁啊，準備第一個 step 即係賣去其他地方噶嘛。咁自從咁呢啲非洲人咧就嚟自唔同嘅省份啦，唔同嘅區域啦。咁佢哋本身咧就係有唔同嘅地方嘅本土嘅巫術嘅文化嘅。即呢啲可能突然间系有米上身嗰类似咁嘅嘢，嗰边可能系我哋即系有诅咒嘅，嗰边咧就点样同你通灵嘅、 再另外一边就叫啲丧尸复活嘅、 类似啦吓，咁、全部啲文化咧就喺、海地里边咧就将所有非洲，尤其是主要西非啦吓嘅本土巫术嘅模式咧，就集大成于一身。 嗯， 仲未完、，OK， 头先就讲翻你头先讲个 point 啦。即系将呢扎西非嘅巫术集大成于身之后咧，其实咧因为法国人嘅问题咧，所以呢班人将呢啲巫术信晒或者系用咗之后咧，佢仲要将其实喺天主教里边嘅文化，包括圣母玛利亚同埋耶稣咧，都视为佢哋嘅神灵嘅。即系话咧，佢哋嘅一半嘅教义咧系嚟自天主教，再加一半嘅西非嘅巫术教义，而无端端咁样去杂不楞，我视为咩咧？炒杂水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变咗而家嘅佛都教嘅。 哇！咪呢啲嗱，呢啲咪就我哋喺节目开始前所讲嘅咩？人为因素咯。 咁所有宗教都系人为因素噶啦，所以我话俾你听啊，你啊唔睇得嗰啲佛都教嗰啲仪式嘅，我谂你会好猛嘅。我睇咗几个documentary 咧， 真系冇研究过喎，佢哋我真系冇研究過。 未研究过，因为我睇咗几个 documentary 咧，讲啲佛都教嘅人士咧，无论喺美国又好，无论喺非洲又好，无论喺海地又好， 佢哋可能夜晚半夜三更就着晒啲白色嘅衫、白色嘅裤、白啲白色嘅袍，吓绑晒个头白色咁样啦。咁有时可能系纯粹去求预言嘅，有时可能系想请一啲神灵上身嘅吓，类似。 我有少少似阿凡达嗰、那个。 似咩？我冇睇喎。 系真系好似你 exactly 一模一样。 咁惊？ 系、 讲埋先。咁即系就有个坛嘅，咁有好多公仔啊，好多古怪嘅神像啊，有好多蜡烛啊、K 卡或者可能啲动物嘅尸体嗰啲骨啊是是是等等等等。咁如点解我话你鱼睇话你会好嬲咧？当中系好大部分嘅呢啲仪式进行嘅期间咧，一路跳舞，一路可能点火，一路跳咁样。个坛上边咧。是必定摆咗一个圣母玛利亚， 哎呀，乱嚟！ 甚至有耶稣像，甚至系有十字架，甚至佢哋会去教堂攞埋啲圣水摆埋喺嗰度。但系当然，其实唔应该系咁啦，吓、OK。 但冇神父嘅， 冇神父嘅、只不过系嗰班自己复都教嘅祭司咁样做啫，吓、咁后边咧，仲有啲我见过一次，就系咧喺 New Orleans 做嗰啲咧，后边挂一幅大嘅显圣嘅圣母嗰啲挂嘅长布。哇！我心谂死咯，冇啲圣母变咗，圣母变咗巫术嘅其中一个 idol。咁好啦，咁啊跳，然之后咧有唔同嘅做法嘅。咁所以有人咁样批评佢哋啦，但系佢已经系一个好特定嘅宗教噶啦。咁、我想讲啦，嗱、个问题就系、是、丧尸先啦，我想讲丧尸先啦。头先你咪问嘅，喂。如果復都教啲人當年係要整一個喪屍，即係將死人復活，但係佢係冇思想、冇意識嘅， 係咯。 咁點解要整咧？ 嚇，打鬼出嚟， 係咯，冇錯啦。咁當然呢個喪屍 zombie 呢個喪屍嘅行為咧，源於都係西非㗎，但係西非而家慘就冇㗎啦嚇。咁就復都教一個好出名嘅行為嚟嘅嚇。咁啊點咧？就有兩個情況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佢會令到可能一啲親友。可能如果萬一係死咗啦，咁可能佢請啲復都教嘅巫師就嚟到，希望佢可以復生。復生之後咧，咁就做翻自己嘅親友，或者係做翻自己嘅一啲嘅所謂嘅正常人， 繼續有保持呢個關係喺呢度。 但係可能佢嘅意識形態係好模糊嘅，可能模模糊糊，可能冇乜，即係變咗一個行屍走肉，即係喪別啦。第二樣咧就係可能個人埋咗死咗啦，佢屋企人係已經當佢落咗葬啦嚇。之後有第二啲人咧。就漏嘢咧，就掘咗条尸体出嚟，就做咗啲仪式之后咧，就令佢变咗 zombie。咁点解会变咗 zombie 咧？吓、又唔关你事，又唔系你朋友，系咪？又唔系你亲戚？点解要变咗你行尸就走入个丧尸咧？即系我哋中文亦叫丧尸嘛吓。原来咁嘅个故事系咁嘅。佢话咧，点解丧尸当年咁盛行咧？当然唔系呢个年代啦，讲紧系可能百几二百年前嗰啲时间。因为好多嗰啲农庄咧，系需要好多大量嘅劳工。咁咧就唔够人手做嘢，咁佢请啲复都教人咧，就去漏嘢去掘人啲尸体咧，就做嗰啲法事又好 ，magic 又好，咁之后咧就变咗个丧尸之后咧，咁佢就可以咧喺为嗰啲所谓嘅农庄或者有钱人咧， 夜间行动 啊，唔系啊，就系耕田啊、种菜啊， 但系冇理由噶、 日间可以出现噶 ，control 到佢哋。 嗱，个问题就系咁嘅，佢哋叫佢做乜就做乜噶啦，变咗丧尸噶话，冇一个意识形态噶啦，咁、而。现代呢其实喺近二次大战之后呢因为有好多丧尸嘅故事系不断系喺即系海地里面流传㗎嘛。其实系有好多个科学家同埋学者系曾经呢系深入研究过究竟丧尸呢啲事系咪真嘅。 系。 定系假嘅。 有定冇呢 有定冇嘅系啦。咁佢哋对比咗两样嘢。第一样嘢佢就想知道究竟真真正正佢哋点样将个丧尸系个仪式点样做完之后会变丧因为个仪式可能系好重要的关键。 系。 佢哋话发现咗其中有一部分嘅丧尸系咁嘅，可能你夜晚有人死咗啦，佢哋个墓嗰啲复都教嘅祭司同埋一班工作人员就嚟掘开咗个坟墓。 有冇话即系死咗几耐嗰个？ 大概都系当晚或者可能系呢度一两日做嘅吓，唔会太长。 腐烂咁 样。哦，唔会，一定系佢尸体未腐烂。 系。 咁啊，结咗条尸上嚟吓。咁之后咧就练咗一扎咒语啊，可能洒咗啲水啊，呢样嗰样啊， 巴拉巴巴哔哩巴拉， 系啦。咁你首先做一样咩事咧？就系伸佢条脷出嚟，掹佢条脷出嚟，之后咧就攞一条鸡骨做嘅钉。鸡骨做啊， 复 都教好中意用鸡骨嘅，佢哋占卜都用鸡骨嘅吓， 啊又唔用牛骨，好多非洲嘅有用牛， 系，但佢用鸡骨，一阵间可以再讲下鸡嘅嘢，因为佢用好多鸡嘅嘢噶吓，咁啊鸡骨去撒落一啲嘅可能系嗰啲所谓指示牌里边咧，就系、如果啲鸡骨指向边，就系、代表你第时个命运系点咧，系用鸡骨噶吓，咁佢就用鸡骨嘅钉，即系鸡骨磨成嘅钉咧，就好似串烧咁啊一插。 插穿你条脷，好似即系卷嗰啲所谓串烧咁样咧，就一个接触咁样咧，钉咗落去。 肥牛 你真系型得好，即系而家食紧肥牛嗰啲真系打你。 咁食肥牛，你点啊分啊？ 人哋可能喺大个嘴食紧烧，佢听紧呢个魔星亮四。 唔好用肥牛啦，猪脷啦咁。 咪可能选紧龟鸡贵，选紧鸡骨食紧肥牛，先听紧我做节目真系激死。咁、 okay. 插咗落去，佢为咩咧？就令到呢个丧尸咧系冇咗讲嘢嘅能力。 哦、 首先佢唔准佢讲嘢，唔准佢表达， 穿住佢， 穿住佢就插咗落去就冇咗喐唔到啦。第二就系咧，佢攞几块嘅长嘅用磨成尖嘅木条咧， 系 一插落个头嘅其中一个部分， 后脑， 唔系后脑，系个脑里边其中一个部分，钉实佢， 即系耳仔上少少个位置，打横咗之后， 唔系佢唔系佢系佢哋知有一个位置嘅，插咗落去。 咁跟住就插落佢， 系啦，插咗落去，钉咗佢，之后整完晒仪式之后咧，咁呢个人就变咗丧尸，就会你指示佢做乜咧，就会做乜噶啦。咁喺佢以前啲西方学者研究嘅时候，发觉真系有啲咁嘅事发生。咁佢哋觉得奇啦，冇理由嗱，即系咁嘅角度啊，冇理由佢哋咁犀利嘅，即系佢觉得冇理由你可以无端端有法术令到人起死回生之后仲要喐到嘅。 即系事实上呢一个已经系一个死咗嘅人啊嘛， 系 佢即系真系死咗啊嘛， 系。 咁但系点样令到佢可以起身？ 冇错。 听你嘅指示做嘢， 系啦，咁就发觉咧，开始啲学者咧就发现咧，可能嘅故事咧，可能头先嗰个系事实， 系， 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 哦，争啲咩？ 可能咧，其实嗰啲所谓嘅死人咧，系未死嘅， 即系未死晒， 未死晒，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原来咧，当时咧，佢发现有啲可能佛教嘅牧师祭司啦吓，佢可能想。例如头先个版本话，可能有啲农场嘅有钱佬想搵一扎唔识讲嘢，任佢指挥嘅人去做劳工嘅，咁就睇中咗啊呢家人，咦呢、這个人可能又健壮、哦，又呢个男丁吓、啊，又大大只只，又做到嘢，佢就可能喺一个某个情况里边咧，就俾一啲水或者俾啲食物佢食，咁原来啲食物同埋水里边咧 有毒嘅， 有毒嘅。呢种毒咧，后来有啲学者分析过，即系喺嗰啲伏刀教嗰啲用料里面咧抽咗出嚟去实验室化验嘅。佢咧牵涉咗两种毒液，第一种就系河豚嘅毒液，第二种就系甲拐嘅毒液，真系好似巫师嗰啲甲拐嘅毒液。咁啊制咗啲毒液之后咧，原来你一食咗之后咧，可能你唔小心饮咗之后咧，佢当然佢仲有其他调制啦吓，当然系伏刀教嗰啲人先知点样调制啦。你饮完之后咧，就开始由个颈下面开始麻痹噶啦，麻痹到你成身咧就好似停咗所有嘅心跳，但系咧脑咧系模模糊糊，仲清清醒醒到，即系你系知道发生乜事，但系就好似觉得哎咩事啊，突然间晕，咁屋企人咧就觉得你有病咧，可能送入咗医院，即系你因为成身唔喐得，同埋你嘅心跳开始慢慢衰弱到好似冇跳，但系好微弱啫，咁就宣布你死亡。咁屋企人就哎呀好惨啊，就将条尸体咧就交俾伏刀教嘅祭司咧就去落葬。咁而个落葬之后啊，因为个祭司知道其实佢未死㗎嘛，就漏夜再开返个棺材，攞返个人出嚟呢就喂佢食解药。咁嗰人呢其实就变返一个正常嘅人啦。 但係佢都要插你插头。 係啦，嗱点解要插你？第一插断咗条脷之后呢， 讲 真 係 讲唔到嘢。表达唔到佢系俾人陷害嘅，第一。第二就系佢话啲伏刀教嘅人知道脑其中一个部分咧，当然头先话就系唔系插后脑，因为插咗后脑就你控制唔到肢体啦吓，佢就插咗其中一个脑一个位置咧，你一插落去嘅话咧，你个记忆系统冇咗，但系、哦、你就唔知道自己系边个。 咁高明嘅，点解啲医术 系、哦、 反而 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几科学嘅恐怖嘢嚟嘅。 你先要控制到个人 freeze 咗佢系嘛， 系啦 ，freeze 即系令到佢进入 coma 嘅状态。 冇错。 咁然之后咧，我话直情好似死咗、跟住又撩翻醒佢。 冇错啦。咁而咁样，因为佢插咗个脑嘅位置咧，你又唔会影响到其他技能，即系手脚肉得嘅，你又听到人哋讲嘢嘅，但系你记忆冇咗啦。咁你变咗咧，好多时候咧，你喺个记忆冇咗嘅情况之下咧，你就人哋话俾你听你做乜咧？ 再生父母噶啦， 系啦，你就做噶啦吓。咁而呢、這个如果咁样去解释嘅话咧，你就解释个丧尸点嚟啦。即系两个先咁嘅就话，可能根本就唔系巫术，系一种牵涉到科学啦，牵涉到医学啦嘅、一种陷害人嘅方式。 系 而最得意嘅地方系咩？1982年咧、美国有记者咧。去訪問關於一個 case， 就係海地發生嘅嚇。咁有個兄弟咧就互相不和啦嚇，咁又 俾佢其中一个阿哥咧，因为想谋财害命啦、就系揾咗个复都教牧师，咁就落咗呢毒之后咧，佢就系、是、即系佢后来讲翻出嚟嘅，佢就觉得模模糊糊，但系手脚开始喐唔到啦，就俾佢屋企人就以为佢死咗，其实佢阿哥害佢嘅，就揾咗复都教牧师落咗佢葬之后咧，就攞翻出嚟之后咧，个阿哥就叫同佢做一个所谓呢啲所谓丧尸嘅仪式，做完之后，因为佢插咗落去其中一个脑嘅位置啦，同埋咧佢又俾人钉咗个脷啦，咁所有嘢咧就喐唔到之后咧，就俾人即系 send 咗过去其中一个农庄咧，就做咗十几年嘅所谓嘅劳工噶啦，做咗奴隶嘅。咁直到因为最得意地方就咩咧？可能嗰个所谓嘅复都教嘅祭司咧，可能技术就未咁高超。 嗯， 佢嗰、那个呢、這个弟弟咧，佢系耐不耐会醒起少少印象 啊。哦，即系嗰条签啊插得唔妥。 系啦 ，OK。 咁佢就觉得啊，点解好似我觉得我唔系咁嘅人嚟，我唔系劳工嚟嘅。咁啊，直到咧个哥哥十年后死咗，咁佢突然间醒起，因为睇报纸睇啊呢、這个人，咦我呢、這个咪我哥？ 嗯、 就个回忆翻呢件事之后咧，就去翻去揾当地啲嘅医学嘅医护人员啦，同埋揾啲记者咧，再翻查翻自己记录，因为现代嚟噶嘛，1982年发生噶嘛，咁佢就开始 check 翻佢啲 DNA 啊，倾下咦呢、這个真系嗰个死咗个细佬嚟噶，个家人都系喎系佢嚟噶，咁先至知道翻成个故事就系佢阿哥原来用复都教嘅祭司咧去害佢嘅，咁亦都去。去咗医院度去诊治咧，甚至睇咗精神科，发现呢个人系真系唔系因为精神病，去作一个故事出嚟，而系真系俾人去插咗条即系所谓木杉咧，就喺个脑里边成为咗所谓现代版嘅丧尸嘅。咁啊，真系我心谂，咦？咁如果呢啲真系丧尸嘅话，咁会唔会所谓我哋传说中讲嘅丧尸，都系嗰啲复道教嘅祭司系用啲咁嘅方式去做嘅咧？ 哇！唔單止喪屍喎，咁可以推翻好多，即係一路以嚟我哋所講嘅所謂嘅鬼故啊、傳說嗰啲嘢，包括曬嗰啲咩吸血殭屍啊， 係啊， 即係所有呢啲都係， 或者可能湘西趕屍嗰啲屍體點解會跳咧嚇？點解會冇意識咧？ 係啦係啦， 會唔會都係因為可能佢根本未死，假死狀態，係俾人毒又好，誤會佢又好，後來俾其他人利用咗佢嘅身份， 控制佢哋做某一啲嘅嘢，當然同利益有關嘅都 係啦。咁所以哇，我心諗我又未真正见过眼见过一个丧尸啦， 吓、 如果你俾我见到，我唔知个反应会系点啦。咁但系当然，我就觉得如果吓、啊，即系你俾着我去，即系要面对呢啲嘢嘅话，我唔会接触咯、因为电影里边讲得咁恐怖，虽然佢电影系假嘅， 系 一咬你或者你血液一感染你，你就变丧尸噶咯。我就担心啲，不过咁咧，翻转头咧，仲有一个关于复都教一个好重要嘅行为表现，就系嗰啲叫巫，所谓巫毒嘅公仔， 系 一个所谓 巫术公仔，即人形， 可以人形公仔，可以如果你吉到边个就做边个， 系、 我就要真系要 confess 下啦，即系虽然我真系唔系 吉到我 系 嘛， 唔系，即系我要 confess 下就系话我即系三岁定八十系真嘅， 系 我小学嗰阵时候咧。我系尝试过制造一个 voodoo 嘅公仔嘅、 哦， 我唔系话要害人。 三岁啊？ 唔系啊，小学嗰阵时、 哦。 我谂我嗰阵时系九岁到啦。咁、 okay. 我自己亲手做噶。咁我就想咩？我想试下，其实 voodoo 嘅公仔系咪真系得嘅？嗱，翻转头讲，我嗰阵时做过啲乜？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系分开情报部同埋保安部，当中再细分为 S 组，负责情报行动。D 组负责侦察 ，G 组负责内部保安，而 G 组中嘅 G4 就系昔日嘅保护政要组，而家责任就落喺保安局手上。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